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六十一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九叔师徒三人一路追住老表坤，只见老表坤走咗去任家大宅，一冲到入去啫，老表坤竟然叫大师伯做阿爹。而呢个大师伯啊，一见到九叔佢哋冲入嚟，又见到呢个喺人前话系徒弟，其实系自己私生子嘅呢个关系暴露晒出嚟，天空啊竟冚一下，一道响雷落嚟，大师伯手里边紧握两道闪电。文才同秋生啊退后两步啊，见识过呢个大师伯心狠手辣噶啦嘛。只见九叔仍然系直不甩咁企喺面前，同呢个大师伯互相对望。只见到大师伯突然间双手一举，对住老表坤嘅头啊，即系佢仔嘅头啊，一拍拍落去，当堂老表坤嘅撕扰俾闪电劈到青烟四起。三个人见到同时都窒住。只见到大师伯右手揿住老表坤嘅天灵盖，见住啲闪电劈到佢差唔多唔喐得啦，咔一声将老表坤粒头拧断咗。九叔一见到，两步行上前，用只手探探老表坤脉搏，摸摸个鼻，死咗啦！只见九叔啊慢慢企起身，大圣，唔使再讲啦，呢一个衰仔作奸犯科。死有余辜。秋生两步行上前讲，咁我哋算系替天行道啫。文才都讲啦，哎哟，随步安良啊嘛。九叔咧掹掹佢两个三角，静静鸡啊拧拧头。只见大师伯背过双手， 哼，我亦都冇话到你啲唔啱啊。 见到事情如此，九叔拱拱手，一句声都唔出，拧转头就走啦。秋生同文才两步跟喺师傅后面啦，师徒三人行出任家大宅。文才讲啦： 师傅，呢单嘢即系点啊？喂，话时话啦，好似都几大意灭亲下喎呢。 秋生隔篱又讲啦：亲生仔都杀啦，简直就系残忍啦。文才亦都讲啦： 师傅啊，我哋门规就真系唔可以结婚生仔嘅咩？ 秋生又讲啦，唉，仲问咁多做乜啦？你睇我哋师傅连拖都唔拍嘅，再讲啊，佢哋几十年师兄弟啊，连佢有个仔啊，师傅都唔知喎。哼，你话点解啊？ 九叔一路行一路都冇点出声，皱住堂尾，听到两条友系咁喺度八卦啫，鞋咗一声就讲啦， 理论上系可以结婚生仔嘅。 文才一听。 哎呀，师傅，即我同秋生都可以。你哋系记名弟子，当然就冇问题啦。但系掌门 就一定唔得啊，师傅。 当然啦。 文才加把口讲啦， 喂，师傅啊，你又唔系掌门，你点解又唔？ 九叔一听到，拧转头刮实文才。文才即刻收声啦。师徒三人呢，一路就冇话，慢慢就行翻二庄。而行返二庄嘅路途上边，九叔嘅时不时望望天，见到个天，时不时就乌云密布，不由得加快脚步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师傅咁嘅，亦都冇问点解，三步夹埋两步跟住九叔行返二庄。而喺任家呢边呢，只见到大师伯已经将老表公嘅尸体摆咗个白布上边。手上面几道好幼细嘅闪电，呢啲隆隆嘅雷声就系喺任家大侄嘅头壳顶系咁喺度响。一般人仲以为啊，清明过后天气开始翳焗，啊想偶遇啫。而任家大侄里边咧就唔系偶遇咁简单，只见到老表坤周身都布满住电钮，天上边嗰啲雷电或多或少直劈喺佢身体上边，奇经百脉，好似俾人哋电击咁。手手脚脚啊，手指啊，俾啲雷电牵引，戚下戚下咁。喂，系咪用雷电嚟复活啦？未听讲过噃，又而家就话瓜咗啊，用电击啊，系嘛，做下心脏复苏救得翻啫。条颈都断咗，点救呢？不过你又咪你，大师伯就喺度， 一边搭住光宝，一边控制住啲细小嘅雷电喺老表坤，即系佢私生子嘅身上边，系咁一揿两揿，好似系打通咗咩任督二脉嗰啲嘢，一张黄符飘过去啫。随住雷电一炸，老表坤嘅尸身突然间凭空咁弹起，口中啊吐出一股白气，个样啊本身烂嘅啦，尸身又系烂嘅，而家咧更加系目无表情，嘴歪歪咁流住血水。一路吐住啲白烟，个样啊有几恐怖得几恐怖。只见到大师伯一拍佢头壳顶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随即呢个老表坤身形就慢慢震，抬起只脚，一步，识行啦噃。喂，僵尸唔系就系识跳嘅啫咩？冇唔记得嘅，佢系尸妖嚟。虽然动作有啲迟钝，但系对比普通啲僵尸又好似猛唔止一两下。而另外一边九叔同文曹龙秋生已经翻到二庄，只见九叔啦啦啦走入内堂里边，个门口个酒程啊喐啦，阿黎姐喺里边噶嘛。 喂，你哋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咁，有咩事咁紧要啊？ 见到九叔唔睬佢啫，慢慢个酒程就跳去文才嗰边啦。文才同秋生摸摸酒程，阿黎姐唔好喐字啊，好大镬啊！ 黎姐讲啦，唉，都唔明你哋啲男人呢，一日到黑唔系忙呢样就忙嗰样。好啦，我唔阻你哋啦，我识做嘅。 一讲完，呼吸咁一下，个酒程去咗长个碌头度，唔喐啦。秋生同文才随即走入内堂，望望九叔喺边啦。只见九叔已经里面攞咗两只生鸡出嚟。 师傅啊，攞生鸡出嚟做咩啊？食宵夜啊？ 秋生一拍文才，哎呀，唔好嘈啦。只见到九叔咧攞住两只生鸡摆咗喺神台上边。讲真有奇喎，呢两只嘅叫生鸡，但系又唔喐乜滞噶。九叔啊将两道符插喺个鸡嘴上边，文才同秋生控前一睇，咦？朱砂死嘅唔系符嚟，系师兄弟两个嘅生辰八字嚟嘅噃，搞乜呢？只见到九叔将两道写咗生辰八字嘅黄符吸喺咗个鸡嘴上面之后咧，立声都唔出，攞住朱砂就喺两只鸡嘅鸡头上面点咗两点，然之后一眨白眼一撒，两只鸡咧仍然都喐都唔喐。秋生两步行上去讲啦：，哇，师傅搞咩啊？我哋两个唔系咁鸡啊嘛！九叔个拧转头讲啦，你两个唔系鸡，系好鸡，仲碌竹咁企到，攞两条竹过嚟啦。文才同秋生个对望一眼，咬咬个头，随即就喺门口隔篱攞两碌竹过嚟啦。只见到九叔嗰两碌竹绑住两只鸡，一人一个交咗俾文才同秋生， 一人一个，记住千祈唔好跌啊！ 秋生同文才担起两只竹喺膊头度，望住九叔讲啦：师傅啊，做咩啊？卖鸡啊？ 系咯，咁担住只鸡，即系想点啊？ 只见九叔个拧拧头，背住双手啊，望住佢两个讲：你哋担住呢两只有时辰八字嘅鸡，有几远走几远啊？吓，走去边啊？师傅， 总之有几远走几远，只要过到今晚，或者我哋仲可以再续师徒之缘嘅。 文才同秋生啊，当堂一震。 啊，师傅，咁 如果过唔到咧？ 哎哟， 九叔啊，拧拧头，耷低头，举起只手，仰咗仰，意思即系话冇问咁多啦，行啦。跟住慢慢拧转身，文才同秋生啊，担住只鸡，依依不舍咁拧翻转头。 喂，系咪真系咁大镬啊？ 师傅劲定系大师伯劲啊？ 我理论上就大师伯好似巴闭啲咯， 今晚就督穿咗佢啲秘密，唉，睇嚟师傅都系唔想连累我哋咯。一边讲，文才第一个拧转身，啪一声跪低，秋生呢亦都双膝跪低，对住九叔啊拜咗三拜。师傅， 你老人家保重啊！ 秋生啊捻紧咗手上面之竹。啱啱仲想讲咩啫？只见九叔一扬手， 去啦！ 两个人见到师傅咁嘅表情，慢慢起身，对望一眼，担住碌竹，快步行出啲二庄。走出二庄无耐啫，见到个明月当空， 秋生同文才一边担住只鸡，一边行咗树林嗰边。喂喂，去边啊？而家唔知啊，师傅叫我哋有咁远行咁远，鬼知去边咩？喂，咁不如翻姑姐嗰边？你都傻嘅，师傅好明显啊，就想我哋远离战场噶嘛。翻姑姐度啊，咪斩累死佢。 我讲埋，咁我哋唔可以去人多嘅地方，只能够 去啲偏僻嘅地方咯。唉，唔好讲啦，快啲行啦！两个人一边讲，往树林深处嗰边系咁行咗过去。行到咁上下啫，只听到树林里边嘶哩沙啦，嘶哩沙啦，乜鬼嘢啊？嘶哩沙啦，嘶哩沙啦，啲脚步声好奇怪。一般人行就有节奏噶，呢啲脚步声冇节奏噶噃。秋生同文才见到前面唔系咁对路嘅咩？都叫做行咗咁远下啦，好似两个人想膊头嗰啲竹一动动咗地下一插就插咗地下度。哇，好攰啊！行咗成晚啊！ 喂，你话前面系乜鬼嘢嚟啦？ 你问我点知道？两个人一边讲住啫，上面嗰两只鸡咧，喺度嗌啦。由于只嘴啊，系吉咗条黄符，嗌唔出声噶嘛。两个人啊望望只鸡，见到两只鸡眼啊直掘掘望住斜对面，两条友就顺住只鸡眼啊望过去啦。不望啊又自可，一望啊路表坤就喺树林深处行咗出嚟。两个人一见到路表坤啫，对望一眼，佢唔系死咗嘅咩？下意识啊，两个人都揞住自己鼻，慢慢一步一步退开咗啦。文才要眼神渺渺秋生， 喂喂喂，呢条友挂咗噶咯，十有九个僵尸嚟噶。 秋生亦都岌岌头，一边攞只手系咁摆摆，意思即系话两边分开，行远啲先啦。我只见到呢个老表坤好似机械人咁， 接接接， 踏住啲树叶行过嚟，但系又奇咯，佢冇走到秋生同文才嗰边。亦走两只鸡嗰度，由于两只生鸡啊贴住咗文才同埋秋生嘅生辰八字噶嘛，秋生同文才隔篱见到，望望对方，都好似知系咩事啦。只见到老表坤行去只生鸡嗰度，一掹只生鸡，一手揸住个鸡身，一手揸住个鸡头，一掹只生鸡啊，当堂撕开两边，文才同秋生啊睇到眼都擎埋。只见到老表坤依次系将两只生鸡嘅头全部劈开晒，个口咧仲含喺断头嘅地方，系咁吸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啫，就知道师傅咩意思啦。原来自己孭住嗰两只系替死鸡嚟嘅，两条友啊互相望望眼啊，咪谂啦，走啦，拧转头向住另一个方向慢慢缩走咗啦。而另一边，大师伯就喺呢个任家大宅里边，法坛已经筑起啦。前边啊两块蜡烛系咁一样一样闪咗两下，冇熄到，拧拧头， 呢一个蠢仔，乜你咁蠢噶？ 随即啊剑指一挥舞，对住前面一只草人一指，当堂成个草人身一拧。与此同时啊，老表坤好似醒晒咁，望一望手上面两只鸡，一顶顶开咗，拧转面，一路用个鼻咁索，一路向住秋生同文才嗰方向大踏步追上去。咁好明显，聪明嘅听众一定系知道，大师伯啊，系用紧嗰啲吉小人嗰啲草人呢，就用草人嚟控尸啦。咁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听日再讲。